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2集，妙妙一脸茫然地将他望着，目双不看他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收腰饼。这个给你。林妙妙的内心轰然一震，简直就像开香槟现场，塞子噗的一出，泡沫顿时喷射出好几米，还是打着旋儿的疯狂喷射。但他面上丝毫不露，冷静的有点小心翼翼的。 你要把你的收腰饼给我？ 没记错的话，这一对收腰饼是牧瑶送的，意义重大。当时大船过晚江，黑莲花宁愿被捅也不肯丢一只。木生抬头望着他，似乎对他这种反应十分不满，黑眸中写满了恼意。 给你就给你，废什么话。 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远处地板上的竹蜻蜓上，低声道， 算那个的回礼。 下一秒似乎又有些后悔，急躁起来。 哎呀，你不要就…… 话音未落，妙妙早一把捞过来套在手上，还甩了甩衣服，妥妥地藏在了袖子里，生怕他再后悔似的。 要啊，怎么不要？ 早知道是这个交换法，我给穆公子做十个八个竹蜻蜓。 你…… 哎，我知道。 妙妙瞬间收敛了猖狂的笑，抢先字正腔圆道， 你是怕我什么都不会，再拖大家后腿，大公无私匀我一点。 他晃了晃手腕，一双杏子眼大而明媚，笑出声来。 谢谢啦。 心里却是另一番想法。这收腰饼本来是一对的，现在他们两个各拿一只，多多少少有点情侣款的意思。这算不算是在成功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了呢？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，这算不算实质性的进步啊？ 我走了。 木生俯身将地上的竹蜻蜓捡起来拿在手上，临出门时停了片刻，微微侧头，不知在等些什么。林妙妙魂不在意地翻了个身，顶着午后暖洋洋的阳光，将脸舒舒服服地埋进松软的枕头，深深嗅了一口沁人的松香，顺口道， 穆公子，帮我带上门啊。 哇塞，这是皇宫养老真幸福啊。 木生不动声色，捏着竹蜻蜓的手垂在身侧，食指在竹蜻蜓的杆上摩挲，反复划过凹下的刻痕，从上至下一笔一划，刻得顺顺溜溜，没有一点犹豫。子期。木生心想，这个人只在背后悄悄叫，当面从来都是穆公子穆公子的。为什么不叫他子期呢？他半回过头去，只见少女趴在床上，两只腿翘起来晃荡，轻薄的裤脚里若隐若现露出纤细的脚踝，正天真无邪地将小脸埋在枕头里蹭来蹭去。这个姿势莫名重合了某个暖色调的梦境。门霎时被人狠狠闭上，似乎想要用力截断什么。另一边，端阳帝姬在这个深秋结束了漫长的风寒。在他病着的那些日子，天子每隔几天就要去凤阳宫坐坐，佩云温柔地侍奉在侧，三个人一派岁月静好。凤阳宫外守着的小宫女儿，甚至时常非常惊悚地听见殿内传来兄妹俩的阵阵笑声。曾经二人之间仿佛隔着山河大海，见面也只是生疏的行礼，经历了这件事儿，知晓了彼此的心意，居然可以相谈甚欢，找回了骨肉至亲的亲密。端阳这个华国最受宠帝姬的身份终于坐了实，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除了赵太妃。事发到现在，她从未露过面，几乎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。 林妙妙在花园里溜弯的时候，见到刘月宫内络绎不绝地走出一串长队，紫色官袍的内监们三三两两抬着贵重的茶桌、梨花木凳、四折屏风，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经过他身边。 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。 拖长了调子的监工拿着拂尘指挥，语气不含一丝感情。 请问这是？ 来往搬东西的小内监冲他颔首，陪着笑悄声道： 太妃娘娘谦恭呢，借过借过啊。 金碧辉煌的刘月宫，赵太妃居然要从这里搬走。两个小内监经过他身边，抬了几个摞起来的木箱子，最上面的没盖严实，大概装着珠钗簪花一类，能听见里面玉石碰撞的淅沥沥的清脆响声。两人咬紧牙关，青筋暴起，连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。其中一个突然尖声叫嚷起来，话音未落，噼里啪啦一阵响，上面的箱子向左打滑，微微倾斜，敞开了口子，犹如巨兽吐出洪水，项链珠宝洒落一地。小内见两腿微微打颤，在闷热的空气中出了满头汗水，两人将箱子蹲在地上，开始相互责怪起来。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转瞬间乌云密布，天空变成了发闷的土黄色，一阵阵惊雷由远及近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 哎，我说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？ 监工的骂骂咧咧的来了，两人顾不上相互推诿，急忙趴在地上捡。豆大的雨滴已经开始落下来，地上洒满了一朵一朵的圆印儿。林妙妙看得心里着急，也蹲下来帮忙捡。几朵散落的浅色珠花收在手里，一只金簪子旁边还有个装订精致的卷轴，让这一摔微微散开了。妙妙伸手一捞，画卷顺势展开，猝不及防地露出了一张人像。这幅画尺寸只有寻常人像的四分之一，小巧玲珑，展开只到手肘，难怪可以被塞进妆帘和一众珠花藏在一起。画像有些年头了，但金色绢的肌理柔和而贵气，画法非是写意，而是工笔，连头发丝儿都一根一根描绘的工笔。画上男子身披白毛狐裘披风，露出内袍一点低调奢华的花纹，脚蹬黑色蹬云靴，以马而立，头戴紫金冠，头发却非常肆意地只挽了一半，另一半黑亮如铜矿般的发丝披在身后被风吹起。在这个世界，既然戴了冠，就不能披头散发，平白惹人指点。可是画上男子生了一双狭长而贵气的眼，鼻梁高挺，嘴唇紧抿，显得稍微冷淡而倨傲，那披散的头发便丝毫显不出轻浮，就好像哪一位贵公子微醺兴致浓处，跨上白马狂奔数里，浑然不顾狂风中散乱了鬓发，待到兴尽傲然下了马，在落着雪花的冬夜无意间朝画外人看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